李荣浩这一次为了新专辑可以说是尺度大开，第一首单曲他也是打破了自己过去的黑白灰的形象，而这首裙子呢，李荣浩更是配合主题曲首次尝试了京剧的传统化妆。或许这样的一首歌主要是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致敬，裙子和裙子发音比较相似，这也是举世闻名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乳名。李荣浩裙子跳空进榜第九名，得票523票。第八名，北京德字文化叙拉奇家事天堂。 总想要尽快说多，回到家我情更长，总想让酒杯杯斟满，举起杯我热泪盈眶。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，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，家是天堂，我的天堂，我的歌是声山青川，青泉流淌父母的期望，父母的期望。时光悠悠，道路长长，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。无论我去天涯海角，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，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，爱的 说到叙拉奇呢，阳光帅气的形象便一跃而出。从艺多年以来，他一直保持了健康向上的形象，推出的歌曲更是赢得了无数听众朋友的欢迎和支持。无论是抒情的小曲还是主旋律之歌，叙拉奇都能够把握得很到位，游刃有余。这首歌是叙拉奇家事天堂，上不亮周得票60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杨磊，何苦痴情又伤心。 自从选择你，选择为你而寂寞，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。 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。 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，每次都蔓延失落，刺痛伤痕。 我想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 是否我的 我想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 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，注定这辈子梦醉 在这红尘。 2009年，谢有才他以一首《爱一万次够不够》震撼乐坛，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。他的歌声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，感性与理性的碰撞，也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。这首歌是来自谢有才和杨磊的合作，《何苦痴情又伤心》。上榜三周得票71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烟雨蒙蒙。 是一片烟 乡故地再相逢，莫非要相待再一生，共此烟雨蒙蒙。 剧团出身的一代音乐才女傅春霞，自1994年出道以来，以自身的才华与音乐修养，坚持走原创型歌手的路线，先后创作完成了《女儿情》《神仙曲》等等音乐作品，都是其富有传统文化与艺术作品相融。她的词风清丽婉约，性之所至，不拘一格。她也希望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，传播中华5000年以来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人类的精神内涵。傅春霞烟雨蒙蒙上榜3周，得票777票，上升1位，来到第6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感谢你继续来收听第12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。第5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。 一切都化成灰， 近期霍丁辉老师首次演绎了流行伤感的歌曲《一败涂地》。说起他，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不会陌生，尤其是在2016年，他参演了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最新力作《黄山印象之天仙配》，并且主演了董永的角色之后，他的演技与民族歌曲的唱功更是日渐深入人心。这一次跨界演唱的歌曲《一败涂地》是用流行唱法，但是仍然处处扣人心弦。霍丁辉一败涂地，上榜6周，得票822票，上升1位，来到第5名。第4名，上海斯巴文化 SNH48 Color Girls 多彩的日子。 Color Girls， 她们是五位青春无敌的零零后女孩，甜美的笑容感染力十足，堪称是萌系偶像的代表。多彩的日子这首歌曲呢，彰显出了五位青春少女她们朝气蓬勃，听完瞬间就会元气满满。Color Girls 多彩的日子上榜三周，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什么是好兄弟？ 什么是好兄弟？故事的酒桌里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，谁来安慰你？什么是好兄弟？故事的夜店里，明争暗斗暗度陈仓，谁会相信谁？什么是好兄弟？故事的金钱里，为了名誉伤了和气，各奔了东西。什么是好兄弟？我在问自己，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。什么是好兄弟？不是在求助你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，谁来安慰你？什么是好兄弟？不是在夜店里，明争暗斗暗度陈仓，谁会相信谁？什么是好兄弟？故事的金钱里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，各奔了东西。什么是好兄弟？我在问自己，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。 真正的兄弟就是无论是在何方在何地都为你牵挂着，当你遇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，他不求回报，默默地来帮着你。俊峰，什么是好兄弟，上榜九周，得票94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，陈娇，让爱陪着你。 山青青， 陈娇她被称为甜美教主，粤港澳的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，曾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，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娱乐传播有限公司，担任旗下美少女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。陈娇，让爱陪着你，上榜八周，得票997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2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赵赵音乐工作室赵赵一匹白马得的第122期内地榜冠军。 我在街头遇见了他，一匹白色的马，他的主人背对着他，皮鞭拉在车轮底下，这是一匹白色的马，我梦里梦见过它。

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北京缺市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你好，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2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版。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，问候到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第122期港台榜第十名的歌曲是来自奔跑怪物萧亚轩《明天的秘密》。电影《心理罪》虐心推广曲《明天的秘密》是由萧亚轩演唱的，歌曲以悠扬的吉他为开端，萧亚轩澄澈又醇厚的嗓音渐入，画面感十足，中间部分将情感推向了高潮，失去爱人的悲痛与自责呼之欲出，他将情歌也是唱出了自己的味道，不舍当中透着坚韧。萧亚轩《明天的秘密》上榜三周，得票816票，下降两位，来到第十名。第九名，《完美青春》古天乐吴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跳空进榜第九名。 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 又为庆执导的全新动作片《杀破狼贪狼》当中精彩的动作戏也是牵着大家的眼球啊。戏中的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便牵动着吴越，同时也感动着古天乐，两个男生破天荒地合唱了这首情歌，配合电影的剧情，透过吴越比较刚强的声音和古天乐温柔的演绎，刚柔的对比，这也是电影当中的一大亮点。票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65票，第八名华研国际陈亦如参拜。陈亦如，他曾经是华语男子演唱团体飞轮海的成员之一，挂着灿烂的笑容，在团体当中呢担任的是华氏77度，因此他能言善辩，成为团队当中的代言人。这是他全新专辑当中的参半，上榜两周得票888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和。网剧《河神》的主题歌特别请到了雨神萧敬腾来演唱，《河神》携手雨神，也是让大家觉得这是要搞事情啊！音乐录影带，萧敬腾颇具有穿透力的声线与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完美的交融， 萧敬腾和盛鹏分周的票901票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华纳音乐潘玮柏，第三类接触。 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，碰不你我。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，因为你的无知又是否定我的能耐。 第三类接触，也希望这个接收器能够引起地球上属于异类人们的回应与共鸣，召唤出每一个曾经不被看好甚至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的人，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灵魂都是珍贵的。也希望潘玮柏的音乐能够带给大家正面的正能量。潘玮柏第三类接触，上榜两周得票94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2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你继续来收听。第五名泰和音乐杨宗纬致李宗盛先生，越过山丘。 越过山丘，遇见60岁的我，抽着一根白手杖，才听鸟儿歌唱。我问他幸福与否，摆了摆手，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。他说你不必挽留，爱是一个人的等候。等到房顶开出了花，这里就是天下。总有人幸福白头，总有人哭着分手。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，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。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，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。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，挥挥衣袖。越过山丘，遇见19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着我的喜酒。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。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。 高晓松特别用心创作的歌曲《越过山丘》来致敬李宗盛大哥，他表示这是自己数年来最满意的词曲作品之一，特别请到了杨宗纬来演唱。音乐人对音乐人的致敬，上榜三周的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孝琪转身。 故事到了一半，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，我也只能无 才挥霍，而你为何这么洒脱？你可以拍虚机，也可以只当作游戏。转身在最后一个早晨。 2017年，王啸琪首张 EP《强势进击华语歌坛》，主打歌曲《转身》旋律非常的忧伤，而层次分明，高潮迭起，更富于国际化，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。王啸琪《转身》上榜七周，得票1034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种子音乐罗大佑《加三》。 其实加三和加一一样，搭配了合唱团，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以儿童合唱为主。罗大佑厚实稳重的嗓音，再搭配上儿童清亮的高唱，交替演绎出加这样的一个主题，世代交换轮转更迭的概念。罗大佑加三上榜六周，得票11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潮水音乐张信哲说。张信哲说，这首歌曲将欧美最潮的电音与东方的弦乐相融合，他这一次打破了常规，首次尝试这样的曲风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张信哲说，上榜八周，得票1221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2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完美青春林志炫 空夺得第122期港台榜的冠军。 星坠落屋顶，月了无踪迹，难忘你离去的背影。虔诚的浮云，不朽的伤离，梦寐的笑颜， 有着灵魂演唱者之称的林志炫，用他天籁般的声音唱出了空的空灵与感伤。他一开嗓，感觉整个人就掉进了另一个空间，一个无比空灵的空间，一个抛开了所有杂念的空间，一个有着纯粹清透歌声的空间。这首空绝对是令耳朵大脑心灵同时做瑜伽的歌曲，也是电影《悟空传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林志炫《空》上榜七周，得票1253票，上升两位，夺得第12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。支持您喜欢的歌曲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最后，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，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。下期再会，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，拜拜。 嫉妒拥有，嫉妒失去，不曾忘记前世的 将手腕撑伞，发得像追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。 北京时间二十一。